是新家，有一个神奇的地方，它的名字是新家。我哥的冰封爱爱喊那似湖水荡漾，你们一起天之风光，山坡上声音的悠扬

下，化作绵绵的炊